后认清楚，离别时笑笑，明晨是我一个，潇洒里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 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现代爱情故事来自于许秋怡和张智霖。或许老天是公平的，没有给她亮丽的面容，却给了她天下女人都羡慕的好嗓音。她就是潘越云，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唱的那些歌曲可以说曲曲都是穿越云霄，让人难以忘怀。而潘越云的声音很难形容，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深沉浑厚，还夹杂一点悲伤的味道。我们来分享这首《几度夕阳红》，来自于潘越云。 时光留不住，春去已无踪，潮来又潮往，聚散苦是不能忘，抚平歌西东，青山依旧在，几度夕小泪流于明夜风，风儿袭我梦，天涯绕无穷，朝朝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 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陈默说，有一个地方叫做稻城，我要和我心爱的人一起去到那里，看白色的雪山，看一场秋天的童话，只要最后是你就好。有人说看过稻城亚丁再看世界的美景都会觉得不够美，而这一次我决定带你出发，抵达稻城亚丁。稻城亚丁风景区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因其独特而原始的自然环境，美丽风景被誉为最后的香格里拉。无论开车自驾，一路上全是开阔的视野，或笔直或曲折的公路不停地向前延伸，朝霞日出之时如梦如画。开车驰骋在这样的路上，窗外是一帧一帧倒退的风景，就好像把世界一点一点地抛弃在了身后，眼前就是这个世界的尽头。走进稻城亚丁，每一眼景色都是一幅记忆深处的画，仿佛每一步足迹都是踏进一次轮回，于轮回中寻觅感情的真谛。远处圣洁的雪山直刺天穹，苍烟缭绕于天地之间，而冬天的稻城亚丁以晴雪天气为主，连绵群山沐浴在雪中，就像一层纯白的奶盖。一场一场白雪与稻城亚丁邂逅，在这里呼吸着高原纯净的气息，感知这个时节独有的魅力。牛奶海位于央迈永山脚下，是一个古冰川湖，四周雪山环绕，湖水清澈碧蓝，以其玲珑秀雅、水色碧蓝而著名。传说每年春暖花开之时，湖水会像牛奶一样纯白如琼浆，并因此得名牛奶海。冬天的牛奶海在蓝天白云、雪山孤草之间，就这么出现一片蓝汪汪的碧蓝海子，也会让人感叹，难道真的不是天上掉下的翡翠吗？在洛绒牛场，牛羊安静地在这里享受阳光，远处可以看见流动的云和静谧的雪山，而一到冬天，漫山遍野的草都变成了银色，非常的壮观。林间溪流潺潺，与牧场木屋相交辉映，构成了一幅原始而又迷人的景色，令人们进入返璞归真的境界。来到这里，你可以骑马前往牛奶海，欣赏沿途的风光，在马背上感受不一样的精彩。景点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九六九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这些挥发性气体也是白血病致力下降的主要诱因，甲醛污染不得不防。天空无霾，采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法，开机15天相当于通风半年。咨询电话010-6021-9900，010-6021-9900。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打理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 010-5175-1969。

接下来为你带来张洪亮的这首代表作品《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话的手在风中颤？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布数据，全国职工总数已达到3.91亿左右，比2012年的3.5亿增长了11.8%。中国民航预计，今年的春运运输旅客6500万人次，比去年春运增长10%左右，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国资委17号表示，截至2017年年底，国资委及中央企业已累计完成超过1200多户的楚江治困任务，其中呢约有400户实现市场出清。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出台了司法解释，明确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17号，中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食品价格下降了1.4%，是200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国内农产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价格稳中略降。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2017年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79.4万辆，同比增长53.8%，累计销售77.7万辆，同比增长53.3%，并实现贯穿全年的环比增长。昨天，中国民航局表示，2017年中国民航航班正常率为71.67%，与2016年相比下降5.09个百分点。国家海洋局17号表示，近年来全国填海总量下降趋势明显，2017年填海面积5779公顷，比2013年降低63%。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力宏所演唱的《爱你等于爱自己》。前段时间刷脸科技一度被讨论的是沸沸扬扬，而当所有人都在讨论刷脸时，刷新出现了。这是一种全新的生物识别系统，心脏活动密码系统悄然问世，成为了生物识别系统家族中的一代新成员。而最新的解锁方式凭借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心脏活动，用户呢不必忍耐原来繁琐的密码系统，下一代识别系统直接用心脏来解锁。你对于这种全新的密码系统怎么看待呢？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留言参与互动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等这个安静的镇它像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只好趁着酒意释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再走出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 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节目的一开始，想要跟你科普一个冷知识，叫做指纹。指纹这种东西，其实在自然界并不常见，一般只有人类及人类亲缘关系比较接近的，像黑猩猩、大猩猩等灵长类的动物才具备。但是呢，却有一种非灵长类的动物，它不仅拥有指纹，而且它的指纹跟人类的指纹几乎一模一样，甚至用高分辨率的显微镜都难以分辨。这种动物呢，叫做树袋熊，俗称考拉。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吃完饭之后给自己泡上一杯浓茶，喝上几口，认为这样可以帮助消化。其实呢，饭后饮茶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这是因为饭后呢，胃部受到了食物的刺激，会分泌大量的胃溶液来溶解食物，食物被溶解之后才会被我们的消化系统所吸收。如果我们在饭后立即喝茶的话，茶水会冲淡胃部所分泌出来的胃液，减慢消化，同时茶叶里还含有一种化学成分，可以使食物凝固，而影响人体对于蛋白质的吸收哦。停车是生活当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公里长的路段两侧没有收费标志，但却有一些人常常冒充收费员向司机收取停车费，但是他们见到城管队员就立即吓跑了。对此，朝阳区城管将牌执法队的执法人员也在将牌路和将牌西路等几个举报比较多的路段安装了举报乱收费的提示牌，提醒再次停车的司机朋友们千万不要上当，并且承诺一旦接到举报，城管会立即前往现场处理。那在这里呢，周周也要提醒大家，在开车和停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看清标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有些人的二十几岁好像只认真的过了一天，其他的时间都在重复这一天。有些人看似每天都在费力的折腾，却活出了生活真正的滋味。青春只有这些时日，没有太多时间留给迷茫和懒惰。愿你在遭遇生活的打击时，依然坚信自己，爱你所爱，行你所行。 不想再有